我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我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我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我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欲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贪欲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被丢弃于种间的死尸，已变成贝克色的白骨，然后他以之反光自身，视为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以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已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种间的死尸，已变成堆积涟漪的骸骨，然后他以之反光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欲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贪欲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复次，诸比丘，比丘看见被丢弃于种间的死尸，骸骨已粉碎成骨粉，他已自身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欲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已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好，大家刚才诵了这一遍的个经文，里面你们发现到有九个相，从那边有标出来的一，从一到九嘛，哈。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尸体在膨胀、淤青、腐烂的这个第一个阶段， 啊，就是刚刚尸体刚刚丢在那边的时候呢，死了几天，好，那个开始就膨胀起来了。那第二个象就是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有那些动物啊、鸟啊这些来吃那个尸体啊，那个时候那些就会那个尸体就开始分散了啊。第三个就是动物吃剩的那些剩下的在骸骨啊，就是有些就是看到骨头，可是骨头上面呢还连着一些血肉，还有一些筋，这个是第三个象啊。第四个象就是现在呢只剩下一些血迹，那个骸骨上面呢涂一些血迹，一些干的黑色的那个血迹，而且这个时候那些骸骨还没有完全的散下来，因为还有那个筋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还是看到一副好像人的那个骸骨的那个形象啊。第五个像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呢？没有血也没有肉了啊，就是变成一具那个白骨。第六个像这个时候那个筋也已经开始腐烂了，所以那些骨头呢都会散落在地上，再也看不到一个人的那个骸骨的那个形状了。第七个像就是那个骨头也变色了啊，就是变成那个贝壳的那个颜色啊，就是死了一段时候呢开始变深的那个颜色。第八个就是变成了一堆的那个骨头在那边了，分散了变成一堆的。然后第九呢，那个骨头也变成那个粉末了，是已经腐烂了，骨头变成粉末啊。所以总共呢就是有九种这个象。那这个墓园九观这里这部经大念处经里面讲到了就是九种这个象，在清净道论里面呢就加多一种，就是骸骨观，就是观那个白骨啊。这个我们就以这部经九个观来解释。这个方法与我们昨天谈到的那个观身不净的那个三十二分身的目标是一样，就是要去除对我的身体还有他人身体的这个执着。在这个禅法里面，同样的最高的那个禅定是证到的这个初禅，因为它同样也需要到五禅之里面的寻来观想这个尸体的这个腐烂的这个过程。在学习这个禅法的时候啊，就是要观的主要是也是跟昨天讲那个二三十分身一样，是观它的这个不净啊。可是这个方法你学习的话呢，就一定要有这个老师的教导，因为刚才说通过了修这个观，然后达到这个初禅啊。可是你看到这部经的最后呢，还要讲到这个所有的经文最后都是因为都是讲到就是要建立起这个，就是他安住一生随观生法，或者是随观灭法啊，还有建立起这个唯有生的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啊。这个呢，就是到后来呢，所有的方法都转向这个观禅，就是观那个以这个智慧为这个主，所以。在修个方法的时候，就是当你修到这个禅定的时候呢，然后就转过来就看他的这个禅知的这个生与灭，就是看他的这个生灭，而看到他的这个无常性。这个方法开始是让你达到这个禅定而已。那刚才说学习这个方法一定要找老师学啊，因为这个方法可说是危险性与副作用也比较大啊，因为你是直接的面对一具尸体，所以很多就是有种心理的这个障碍，一般人 看到狮子都有恐惧的嘛，对不对？啊，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学习如何去超越这个恐惧。你说有时候也会对尸体有所执着的，有产对身对尸体也会产生欲望的。啊，这个也是会有，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有老师的这个教导啊。在找到了老师之后呢，啊，要从老师那里学了六种了知他不净的这个方法，然后学了这六种之外，还要再加多学多五种作为一个补充，就是以防你用了这六个方法之后还不能够取向，那时候又再要加多这五个方法来补助它。等下我们会再介绍怎么样去用这些技巧。有些事项我们要修这个方法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当修这个方法之后，那是一定要找到一句史诗啦。现在来说就难找到了。我们现在依这部经来看，这部经是古代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想象，现在我们想象的是想象的回到古代的时候啊，为一个思考的立场。那你想到说，如果在那时候呢，你要修这个方法啊，而且你这个已经老师有教过你，总共这十一个方法了，就是六种取它不净，然后再加做五种那个补助的这个方法之后呢，那你可以到处打听啊，哪里有死人啊，哪里有人刚刚死掉啊，那还有死尸在那边啊。所以呢，如果你打听得到啊，哪里有人家人刚刚去世了，然后把尸体抬到那个树林里面啊，因为在古代印度的时候，不是每个人能够火化的啊，因为火化是属于比较有钱人的。在印度的时候，比如说以前那个婆罗门教啊，他们人死了就火化了啦，火化了，然后把那个骨灰就拿到那个恒河那边，把它撒在恒河那边，因为恒河是在印度教里面属于圣河嘛，就是说把这个骨灰撒在这个圣河的水呢，这个他的先人呢就可以升天啊，这个是婆罗门教的这个信仰是这样的哈。所以一般上这个是属于有钱人的，比较有钱负担得起这方面的这个费用啊才可以的。如果现在这个习俗呢，你去印度还是有，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印度朝圣啊，一定会到那个鹿野苑，鹿野苑就靠近那个恒河那边，那你可以早上呢，你可以坐船出去，那你看到那一边呢，人家在烧那个死尸，反正一具死尸排到那边就用火烧啊，有时候你看到烧剩到一半的呢，有些死尸都飘在水里面去，啊，有时候你在河呢也有机会看到飘到一半的死尸啊，这些等等啊，这现在还是蛮普遍的。所以那个刚才说的就是，即使你打听到了，就是以前的人就是因为比较穷的人，可能就把这个死尸那个家人死了，就把他抬到那个坟墓里面。这个坟墓呢，不像现代人的坟墓，就是挖一个洞把它埋在那边，他们不是，就是抬到那边呢，把它放在那边，他们就走了，就是任由这个尸体腐烂啊，被动物吃啊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要学习一个方法的话，那打听到了哦，这个刚刚有一句听说有一具尸体刚刚抬到那个坟墓那边去了，那个时候呢，你也不应该赶快急着去那边尸体那边修这个方法，因为你要知道在旁边可能会有动物，一些动物是也要吃尸体的嘛，有些动物对不对？好，看到啊，刚好有粮食啊，那些动物就会出现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去呢也会有危险，因为这些动物啊，动物以为你跟它抢食啊，它就把你吃掉先了。那个你要顾虑到你本身的这个安全方面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顾虑到可能这个尸体旁边有飞人啊，那个飞人不是 Superman 啊，这个飞人呢是那个就是。不是人啊，就是不是人类的其他的众生的啊，可能有些是住在那一带，因为不同的众生啊，就住在那边的。那你这去呢，有些就以为你侵入他的地盘， 可能那就对你做出这个危险的这些攻击的这个行为行动啊，所以也要考虑到这点。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考虑到安全你才去啊，就是观察周围，知道没有那些动物啦啊等等安全啊，你才去那边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选择这个尸体去关啊，不是选择漂亮的尸体去关啊，是选择什么呢？男人不关女尸体，女人不关男尸体啊，就是关同性的尸体。即使同性的尸体也要很小心，即使有些同性尸体看了也会使人产生欲望的，那个尸体不可以用。那就是那种欲望的啊，这个你要小心了啊。所以也要选择这个尸体方面的。还有就是，当你要去到从你的住所去到那个停尸的地方的时候，那个路可能在沿途上可能你会经过一些村落啦、一些田野啦等等啊，那你走的时候要很小心，因为可能你在路上会遇到一些人，会让你引起你的欲望的，也要避开这些这样啊，就是在路上不可看到任何的人会让你生起欲望，所以你要很正念的去走，就是走的时候不可以东张西望，也可以看地上这样走。所以而且你经过的道路也要尽量避开就是多人群的，就是避开有机会看到会令你产生执着欲望的那个人啊。而且当你要修这个方法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跟你，比如说你的老师或者跟你同住的有一个就是关，告诉他们一下，让他们跟就是说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他们可以及时的来协助你，因为你一个人跑到那个坟墓去呢，是属于很危险的啊。而且修这个方法呢，可能也是有一些有一些反应啊，所以你要事先告诉人家先啊，以防什么事情呢，他们能够伸出手来帮你。还有就是，你去的时候呢，不能因为怕，因为说哎呀，看这个尸体很恐怖，来来，你来陪我一起去啊，不可以找人作伴，一定要一个人去啊，不可以说啊，陪找人作伴来壮一下那个胆啊，几个人成群结队的去，不可以，一定要单独的一个人去修。而且就是在路上的过程中啊，就是你要收摄你的这个六根，很专注的，就是说不受到外面的任何影响。整个过程你去的尸体，再从你的住所到你那个去那个停尸的地方，整个路途方你要十分的小心收摄那个六根，不能够让这个心给外面的那个景所干扰到。而且你要认清那条路，就是从你的住所一直到停尸的地方，整条路的过程中的任何的特征，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你知道从这个家门出去啊，这个家门，然后你转左走了多久啊，你看到一条那个分支的路呢，那边有一个亭子啊，亭子就朝东，朝东走多久就朝北啊，看到一个城门或者看到树啊等等东西，整个过程你要记得清清楚楚，过程中的每一项建筑物、树、原石什么特征等等，你都要记得很清楚啊，方向等等也是要啊。而且到了那个尸体的地方的时候呢，你走的时候，走进尸体的时候，你要从上风的位置走上去，不可以从下风。上风就是说风吹不到的地方，如果你从下风的地方走进去的时候呢，你会被那个尸体的臭味啊，就是那个是很臭很臭的啊，可能呢你就会受不了了啊，所以要从它的上方，就是那个风的上方啊，所以你就不会直接闻到那个尸臭啊。那你到达那个尸体的部位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认清楚 尸体旁边有什么样的东西？比如尸体旁边有一粒岩石，尸体旁边有一棵树，啊，那个岩石是什么形状的？什么颜色的？大小是什么样的？啊，那棵树的形状什么样的？大小什么样？大小、形状、颜色、特征等等，你都要记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要记这个这样呢？就是要记啊，这个是不净相，不净相这里指的是尸体啊。啊，以后我们讲到不净相的时候，指这个尸体，还有这个原石。所以你观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是不净相啊，这边是石头，或者是你不净相，这里是一棵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你坐下来，你观的时候，当你观这个尸体的时候，观到一半的时候呢，有时你会感觉到尸体开始在移动，啊，开始手啊伸起来了，头啊在转来看你啊，而且呢，有时候会站起来，尸体会站起来，会走向你，甚至会攻击你。观的时候有这种程度的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当这种现象产生的时候，你就要立刻想到，啊，尸体的旁边有一粒岩石，啊，这粒岩石它没有走过来，这岩石是死物，它没有生命的，它没有向我走过来。那尸体岩石旁边是这个不净相，这个尸体，尸体也没有生命的，所以它也不会向我走过来。所以什么刚才说，就是要熟，就是要记你尸体旁边的一些东西的特征。就是当这种幻觉产生的时候，你以这个把它消掉，因为这种产生的时候，那种印象很深，就好像真的那个尸体会站起来，会移动的，啊，所以什么这个方法要十分的小心学，这个方法要有老师的指导，不可以自己乱来学的，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吓到发疯的哈。还有，如果就是你坐下来之后，坐的那个距离，啊，也不可以坐得太过远。不是说，哎呀，怕很恐怖的是，你看了我坐远一点，坐远一点呢，你都看不清楚那个不净相。坐得太过近，又太过恐怖了，那个恐怖相啊。所以你要找一个距离，不远不近，就是坐在尸体的旁边，去观它。那坐下来之后呢，那你就开始观照这个尸体了。这个时候呢，就用老师教导的那六个方法去了知这个不净相。第一个方法是通过颜色，就是你要观察这具尸体是什么颜色的，比如说尸体的外表的颜色，你要取这个相，清楚知道怎么样的这个颜色。还有第二个就是要观察它的相状，相就是那个相片的相啊，那个状就是那个状况的状，相状。这个相状指的不是说你知道它是男尸或者女尸，这里只是年龄啊，你要分它的年龄层，就是这里分成了这个青年、中年、老年这三个年龄层。为了这个方便的练习，每个年龄层以30年为这个间隔。就是青年，就是从30岁以下的啊，这些事情在这个青年者，啊，30到60就是中年的，60到90就算是老年的啊，但是把相状就是分成这三个年龄层。那第三个就是形状，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尸体的形状，尸体手的这个形状、脚的形状、头的形状、胸部的形状、肚子的形状啊，每一个大腿、小腿、全身形状都要很细的去观察，啊，就是坐那边看着那个尸体的形状。那第四个就是观照这个四方，所谓四方，这里指就是尸体的上部或者是下部，这个方向以肚脐为一个界限。肚脐以上就是上部上方，肚脐以下就是下方，啊，同时那你要观察就是我站在这一方，不净相在那一方，啊，我在南方，不净相在北方， 就是要观察这个。还有第五个就是处所，处就是思念处的处啦，啊，所就是所以的所，啊，这里要观察是手啊，在这里，肢体的手在这里，自己的脚在这里，自己的头在这里啊，自己的身体在这里啊，跟每个器官你都要观察到很清楚它的处所啊。同时你要关照我在这里，不净相在这里啊。还有第六个方法就是界限，界限你要关照就是尸体的脚下为它的下方的界限，脚底。自己的脚底是下方的界限，尸体的法尖是它的上方的界限，旁边的界限是尸体的皮肤为它周围的这个界限，而且整个这个界限里面呢，就是包含了这个32个器官，像我们昨天讲的那个不净观里面的32个部位啊所组成的啊。同时你要认知这里是尸体的手界，这里是尸体的脚界、足界，这里是头界，这里是身体界啊！你要知道，那这个以这个六个方法去观照之后，就是通过睁开眼睛，以这个六个方法去看这个尸体。它这个时候你是做那个偏坐相，这个偏满的偏，坐稳的坐。偏坐相，这个学就是那个时候你睁开眼睛去看那个尸体，看得很清楚，每个部位看得很清楚，很深入的很清楚，这个叫偏坐相。那偏坐相之后呢，那你就可以闭起眼睛做这个取相。取相就是你闭起眼睛的时候，虽然你没有看那个尸体，可是那个尸在你的心里面显现出来那个景象，就好像你睁开眼睛看那个尸体一样的，这个清楚一样的，这个微细啊，就是每一个部位呢，虽然你闭起眼睛不看，可是你里面脑里面出现的都是清清楚楚的，啊，这个称为取相。那因为接下来呢，取相之后呢，会产生这个四相。四相是秘密大，就是好像你们时常说的那个常相啊。那这个肢体的常相是怎么样呢？啊，待会我们再回来说的啊。那如果通过了这个六个方法，就是观照了。当你闭起眼睛的时候，还不能够达到这个取相，啊，就说你闭起眼睛之后呢，那个尸体的形状，等种种的形状，在你心中里面还不是说很清楚，就是比较模糊了，不像你睁开眼睛看得那么清楚，那么微细。这个时候就是那六个方法呢，还是不足够了，那你就加多刚才说五个方法来补助它。这五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了知它的这个关节啊，这个你再睁开眼睛，再看尸体的14个关节。哪14个关节呢？就是手，比如说这个左手的这个有3个关节啊，一个手腕、手镯，还有肩膀，左手3个，右手3个，还有脚，比如说左脚，脚那个这里叫什么？脚。脚踝一个，膝盖一个，然后大腿靠腰那边一个，对不对？啊，左右两脚就是6个的咯，6个里面12个，还有颈项一个，腰这里你转的时候那个腰啊一个，总共14个。啊，这个时候你就要睁开眼睛去看这个尸体的14个那个关节，啊，看完之后呢，还要第二个。再看尸体的孔隙，就是那个洞，孔就是细孔啊，还有隙就是细缝的隙，那个隙啊。那你看什么呢？就是看他，比如说尸体在那边的时候，他的手臂跟他的这个身体的空间，他的那个洞的那个空间，还有两只脚的空间，耳朵啊、鼻子那个洞的那个空间，这个你要去详细的去看他。看完之后呢？第三个还要去看他尸体凹下去的那个部位，比如说这个眼窝这边啊凹下去了，还有一些部位，比如说那个口腔，有些死的时候嘴巴有点开开的啊，就关那个嘴巴那个凹下去的地方，所有尸体凹下去的地方你都要去看。 而且你要观想，就是我站在低的地方，不镜像在高的地方，同时这个也要观想。之后呢，在观想尸体吐出来的地方，就是所有在尸体上面有吐出来的，比如说你前额啦，或者是一些胸部啦、膝盖啦这些等吐出来的地方，你要去看它。看了之后呢，还要去观想，就是我现在站在高处，尸体在低处。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关照尸体旁边的一切，就是尸体旁边的所有一切呢，你都要经过小心的去看。那个时候你看了之后呢，在心里面就观想这个尸体膨胀、膨胀、膨胀、膨胀、膨胀，观想到这个尸体慢慢的膨胀起来。那经过了这前面六种，后加这个五种辅助的方法之后，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修禅修者呢，就可以闭起眼睛呢，就可以取到那个相。现在你闭起眼睛都看到那个尸体，就很清楚的呈现在你的这个脑里面，啊，就所以达到这个取相。那一直这样反复的练习啊，通过一次、两次、三次、十次，甚至一万次、万次的重复的这样做一个取相，到了这个取相成熟为止，就是到了你一闭起眼睛呢，尸体就在你的眼前出现，清清楚楚的出现，每一个部位、每个细节都很清楚的知道。之后就达到了这个，善取啊，所谓的毗善取相，善取相就是上人的上，左那个直取的取啊，那个相。这个时候呢，就是当你观察这个时候，观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你看那个尸体，就好像刚才说了，尸体开始膨胀起来了。然后当你在观的时候，比如说到那段时间，那开始那个晚上啦，天黑啦，啊，那天黑的时候你就要回去啦，不然你越看越恐怖啊，啊，但你都要回去啦，也要吃饭嘛，对不对？看了一整天，你要回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回到你的住所的时候，比如说这里是主要指你跟比丘讲嘛，所以呢，他就回到寺院的时候，那回到寺院的时候，可能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要做，比如说一些工作啦。寺院里面工作，或者你住的地方的一些工作，打扫啊，打扫环境啊，吃饭啊，或者遇到老师问你问题啦，这些等等啊。那个时候呢，你在你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呢，啊，这个取相、这个景象、这个相就慢慢的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心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不能够集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开始慢慢开始分心了。所以这个相开始模糊起来了，模糊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又不必再跑回去那个坟场那边去，啊，那个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回到你房间，就坐在那边闭起眼睛，就观想，我现在从这里走到门口转左，就是你去的停尸的那个路程。所以刚才为什么说你要把那个路途的这个来回所有一切的那个特征建筑你要知道很清楚。这个时候你就观想啊，观想看到路，然后我再转左朝东朝北，然后看到一个城门，看什么东西，一直到那个尸体的停放的地方，之后又在观想我从这里尸体那边回来时候看到什么啊，转哪个方向，怎么走怎么走，一直回到你住所。经过这样的观想之后呢，那个尸体的取相又再出现清楚了，那就是这时候就继续的在观啊，在观的时候观到了这个产生这个四相，就是所谓的常相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看到的脑里面看到的这个常相，就是也是出现一具尸体啊，可是这个时候呢，这具尸体不是刚才你所看的那么恐怖了，这个时候这具尸体会变成一个圆圆胖胖的一具尸体在那边撑到好像站起来很胀，很圆圆的那样，很可爱的啊，那个是它的四相啊，就是所谓的那个尼米塔，就是那个我们有时候叫做常相，那个时候出现了。当然这个常相出现的时候， 你的五盖就被压下去了，就是那个贪嗔疑掉掉回昏迷，这五盖呢就没有了，被当时被这个禅相给压下去了，就是你看到的都是你里面脑里面现起的都是这个圆圆胖胖的就是尸体在那边啊。那时候经过这个四相之后呢，你就进入这个静心定了，静心再看这个四相的时候呢，就进入的安止定，就是初禅，就达到这个初禅了，这个是这个禅法的最高的这个定，达到初禅。那主要初禅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转去检查这个禅枝的生灭相啊，这个时候就从止转向观禅，从止禅转向观禅，看它的这个禅的这个禅定的这个禅枝里面的生与这个灭，一直看到你达到这个证到这个圣果为止。对，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学习这个禅法的一些方法。那现在要学习这个禅法已经很难了，因为现在时代不同啊，你去哪里找这些尸体给你看呢？哎，你在每个人都是不是火化就是埋葬了，而且现在国家法律也不允许你随便抛弃尸体丢在那边嘛，那是大新闻啊。所以呢，这个也很难呢、啊。但很难呢，你要找照片可以吗？照片也很难，因为照片你很难看到尸体的变化，你的尸体开始膨胀、腐烂、青衣啊那种变化也很难。而且，好像昨天我们说的，看照片的效果跟你坐在尸体旁边看不一样。那远都不说啦，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助念啊？嗯，看到尸体的时候，敢不敢站在尸体旁边来念呢、啊？但是看的时候，这个因为现在尸体已经被化砖了，所以还不是说这个是很恐怖，所以你也没有机会看到它膨胀、青衣、腐烂了、啊、这些现象啊，就是所以就是现在呢，就化砖的漂漂亮亮的，就好像躺在那边睡觉这样啊，所以你也不会产生那种恐惧的啊。如果是你看到这种是随便的丢在那个树林里面，而且呢当时呢整个树林只有你一个人啊，你现在助念呢就热热闹闹的几十人围着你啊，灯就这么亮啊，真的不怕。可是你一个人在那边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幻觉就会产生。要让我看过一本书，就是那个泰国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位禅师啊，叫做阿姜茶的，你看过这本书啊？阿姜茶禅师也去世了。他说他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练习静坐嘛啊。他们说他们就到了这个，因为他早期古代时候还有这些尸体，就是说有些就是据说在泰国的时候，有些人早期的时候人死了，他就把他家人的尸体放到这个寺院附近树林里面，让出家人来修这个不净观，就是把尸体捐出来，就好像现在台湾人把尸体捐出来做那个大体老师讲啊，泰国人就捐出来给寺院啊，让那个僧侣来修这个不净观。早期还有，现在都没有了。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也去这个森林里面啊，这个静坐。这个时候呢，他跟他的一个近人啊，几个人就去。可是他们晚上静坐的时候呢，就是一人找一个地方，各一个距离啦啊，就是互相看不到的。而且，在晚上静坐的时候呢，他们就带一把扇子，扇子就是那个蚊帐啊，就把那个扇子呢，那个雨伞啊，就挂在那个树枝上面，然后就放那个蚊帐下来了。所以他们就坐在那个蚊帐里面静坐嘛，啊，白天的时候他就去那边啊，坐下来不久呢，那有一户人就抬着一只尸体来，就放在他的前面，啊前面，然后就那这些人就要求他为这个王者诵经，啊他就拒绝了，因为呢想到啊现在呢我是要来静坐了啊，我不要做这个念经啊来。我分神，他就拒绝了。 记得的话，那些人也不把这些指示抬走，就放在前面就走了。对了，他坐坐坐坐，啊，坐到天黑了，开始慢慢天黑了啊，黑了，然后暗下来了啦，还坐在那边。那个时候呢，那恐惧心慢慢升起来了。那个时候他闭起眼睛的时候，好像听到有声音在旁边走动，啊，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声音在那边走动，然后想到啊，是不是那具尸体站起来了？然后好像那个声音呢，好像越来越靠近他，啊，越来越走近了。那而且就感觉好像感觉到尸体就在他前面呢，啊，那感觉好像尸体还有呼吸这样，感觉尸体的呼吸，啊，那喷在他的脸上这样，越来越怕了。那时候呢，嗯，他说怕到他呢，连佛法身都忘记了，啊，就那边冷啊冷啊冷啊，啊冷到。等到天亮的时候看到，哦，原来尸体还在那边啊，哎，这个就是在野外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那个感受就是不一样啊，就这个所以现在要修这个禅法呢也比较困难啊，因为没有机会可以找到一具尸体真正的可以让你坐在那边看啊，而且你修这个呢也有一点胆识过了才可以。啊，现在如果有的话，你们敢不敢去呀？啊，可以说不要了，好像不是说有40个方法吗？我还是选39，其他39个好了，我不选这个。啊，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以前的时候有这个修法了哈。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佛陀接下来也有讲到其他的，刚才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对那个鸟啊、虫啊吃的那种种种啊，那个也是要去观啊。那刚才另外一种就是刚才说那个清净道论里面说有说那个骸骨观，骸骨观就是观那个白骨，就是观想一切都是看什么都是看那个人什么都是以白骨，看他只是一具白骨而已，就好像，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就是有一个长老，就是他专门就是修那个骸骨观啊，是所谓的白骨观呐。时常就是以这个坐意来观想这个白骨，啊，有一天早上他就去村落去托钵，然后就对面就来到一个妇女啊，这个妇女呢刚刚跟她的丈夫吵架，啊，一气之下呢就要离家出走，啊，就对面就看到这位长老啦，啊，那这位妇女呢就向那个长老微笑，啊，就笑啦，然后就看到牙齿啦。啊然后就走了，那长老也不理他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啊，不是那个长老，一看到他微笑的时候，露出牙齿的时候呢，他立刻的，好像他的习惯性，他就观这个妇女，他就观到呢，这个看不到这个妇女了，只观到一具骸骨笑而已，只一具骨头在那笑，跟他笑，啊，他就不管了，很走走走，然后过了阵子呢。这位妇女的丈夫就来找他的老婆了，然后就经过就问这位长老：“长老，你有看到我的太太吗？我的老婆吗？那位女人在那里走过吗？”这位长老就看这个说：“我没有看到一个妇女走过，我只看到一副骨头在跟我笑而已。”他就以这个来观，后来他就以深入去观的话，观这个白骨，然后从白骨刚才说就是。在观进入这个禅定，啊，因为进入禅定之后呢，他就在观这个禅相的生灭，后来他就证到了这个阿罗汉，啊，这个就是从这里怎么样转去证到这个解脱，啊，因为这个是在清净道论里面就提出这个骸骨观，在这个大定初经里面呢只讲到就是9种啊，目缘九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三种相取相的三种，就是总共有所谓的三种这个禅相，刚才说第一个偏坐相，可能这个以后如果你们看一些论的话时常会看到这三种相，就是偏坐相，所谓偏坐相就是你睁开眼睛去记忆那个形状，刚才说那个尸体就是说睁开眼睛很微细的去观照觉照观察尸体的每一个细节都知道很清楚啊，这个叫做偏坐相。 偏坐相之后，然后叫做取相。取相就是不要再看了，闭起眼睛，在你脑里面呈现的那个形状，一定要好像你睁开眼睛看的那么微细，那么清楚。你达到这个叫做，如果你能够做得到这点，就是达到第三种第二种取相。第三种就是四相，四相这个时候呢，出现的形象比你取相比你偏坐相取相还要圆满，还要就是还要纯洁，就是没有一点瑕疵的，完全的很完美的，完全没有瑕疵。刚才说那个尸体就是怎么呢，尸体就是圆圆胖胖的，漂亮的，很可爱的，这个是四相。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就好比说我们那天所说的这个十偏处，就是比如说你观那个地水火风啊，那个什么颜色啊，那种，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用那个地观那个地，那个方法就是地偏啊，就是比如说禅修者呢，就用那个泥，纯颜色的泥，不可掺其他颜色的泥，纯色泥，然后做一个圆盘啊。那天说就是放在你前面你看嘛，对不对？看那个圆盘，这个叫做偏坐相啊。看那个圆盘，看了之后你闭起眼睛，然后脑里面出现那个土色的那个圆盘，这个叫做取相啊。当你取相继续在观的时候，达到四相的时候，因为你观那个圆盘的时候，你看到泥土嘛，涂上去还有一些瑕疵啊，比如说一些裂痕啊，一些涂的不是很平均的，凹凸不平的那个面积啦，等等。可是到你达到这个四相的时候，这个土的圆盘完全没有一点瑕疵的，就是一点裂痕也没有，一点凹凸不平也没有，圆就是十全十美。这个是四相。达到这种四相呢，不是每一种子禅都有四相的，有些有四相，有些没四相，就是说。有些有常相，有些没有常相，不是每一样都有常相的，不是每一个方法都有常相的。那其他的就不用再，刚才大家练那个经文的时候也清楚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谈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刚才说的个血图啊，附在一副骸骨啊，等等啊，这个经文也很清楚的，就是以这样来观想这个实体。对这个禅法有问题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一个禅试啊，知道吧？大概你可能有时候你也听过人家说啊，这个观实体嘛，对不对？那你要是大概现在你知道这个方法大致上是怎么去练习的，怎么去修的啊？所以以后你要知道，修这个方法一定要找一位合格的老师，因为有很多这种现象产生的。如果没有这个老师从旁指导协助的话呢，那产生一些问题的话呢，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上你。我们这个身念处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就是介绍完了这个十四个方式总共就是佛陀以十四个方式来介绍这个身念处。那明天我们就会继续谈这个受念处与这个心念处，然后之后呢，接下来就会在下个礼拜呢开始就谈那个法念处所以在这十三天的这个禅修里面呢，就可以完成了，就是讲解这一部《大念处经》啊。有问题吗？哎，骸骨观修法其实也是跟刚才讲的这些讲，就是。观想，就是比如说一具白骨放在那边，然后你就看着这个白骨，看它取相之后，然后你就要做它的这个不净， 刚才所说的那个关那个尸体呀、啊，不只是叫你看那个尸体的那个形状，看了之后要取汗的这个不净，就是好像刚才那个经文里面时常的有重复这一段啊，这段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这段就是思维啊，就是看了那个尸体之后，你的思维确实地，我的身体具有相同的本质，也将会变成如此，且无法避免这样的结果。经过这样的思维的话，你能够才能够把自己对身体的执着、对他人身体的执着给放下来。因为你看到了这具尸体本来是很漂亮的，是死了变得这么恐怖、这么难看。那我的身体有一天我也将会同样是这样的。那我执着的那个人的那个身体，那个人有一天也好像我前面这具尸体这样。就是以这样来把这种执着给去除掉。所以观那个白骨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除了观那个颜色之外，那白骨的形状，然后知道整个它的形状，像你看的一样啊，就是举它的什么形状啊，像等等啊，然后之后你就从这里观那个颜色啊，一直观到初禅。如果你要再深入的话呢，就把这个不净，观它的不净，转去观它的白色，然后达到更高的禅定的时候，那你要再观，再转去修这个观禅的时候，再来觉照审查你的禅知。比如说你初禅的时候不是有五禅知啊，对不对？真的初禅不是有五禅知啊，寻思喜乐一精性五禅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退出来觉照这个五禅知的生与灭，就是好像刚才说的那个长老啊，不是看那个观那个白骨嘛，对不对？看那个妇女，就是之后他从观的妇白骨的时候，他因为他时常练习，所以很纯熟。一看到人一起观的话，整个人都看不到样子，只看到一具白骨而已。啊，所以他就继续的观下去，观那个白骨达到初禅的时候，他在观那个禅相。那个禅不是禅相，那个禅定的那个生灭，所以最后他证到阿罗汉就是这样。 就是应该坐相、举相、 观相，这样子过程。对，是啊，这三个过程。对，修这个方法，要修这个白骨观也有一个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这个故事啊，应该是因为以前有一位缅甸禅师叫做孙伦禅师的，你们有听过吗？孙伦禅师啊，也是去世了啦。现在你也看到他，你要看他还可以啊，你要见到他还有机会见他。看到他不是去世了吗？哈，那去世你怎么还可以见到他呢？还不是很恐怖啊？真的可以在那里去仰光，啊，他的尸体还在那边，还放在一个玻璃罩那边，啊，没有烂掉， 啊。老师，如果看尸体会怕，这样那怎么办？ 啊？ 看到尸体会恐惧呀， 啊。如果你说你修的刚才说那个方法， 不是看到尸体会恐惧，要怎么办？ 你是说你现在如果你看到尸体你会恐惧了，那你就要克服了，就是要怎么克服呢？就是以这个学习我们这个思念处的方法，要觉照恐惧。如果再恐惧的话呢，你也可以告诉自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例子啊，这个尸体是没生命的，它不会动的啊。这个棺材不会动的，这个尸体也不会动的，那你就不会恐惧啊。而且也可以观想有一天呢，你也是像他这样，也是躺在这里，也是变成一具尸体，对不对啊？这个可以克服的啊，不然的话你看有些很多人做这方面的工作的话，他们也是这样啊，是不是？比如说在医院里面啊医生啊护士啊，或者这些也是，或者在那个殡仪馆里面的啦，那些等等啊。这个就是看你如何的去 去超越你的这个恐惧心，就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以这个内观禅的方法来观照恐惧从内心升起来，再观那个恐惧的生灭，看它灭下去了没有了，然后慢慢来克服它。 你刚刚讲的说那个四象成就说就是观颜色嘛， 如果你达到初禅之后呢，那因为刚才说这个禅法最高达到初禅嘛， 不是，我是说在修炼嘛，就是说就是说你四象你就骨头都观禅之后嘛，然后那时候就是观直接就观它的颜色就 OK 吗？白色白色这样， 不是，如果你要你说你不需要再继续提升的禅定，认为啊、哦、我到初禅我就好了，然后我转去修这个观禅，那个时候你不需要再观那个颜色，因为四象在观的时候，在观这个四象的时候，你都会达到这个安止定，初禅的安止定。除非你说我要上到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时候你就要变转那个方法，就是转出那个十偏地那个方法，就是转去观白色、白偏，而达到这个四禅。刚才是说那个故事啊，是那个孙文禅师有一个故事，就是他有一个弟子啊，他就很喜欢修这个白虎观的啊，那个禅师就开始就建议他，还是修这个那个腹系会比较安全一点啊，他的弟子也不相信啊，他没办法啦，给他劝告他也不听，他是很喜欢修这个白虎观，那有一天呢、啊、修回来。然后他进入房间了，一开门呢，他就吓得大叫一声，因为什么呢？他开门看到一具白骨就在他房间里面睡觉，那大叫了一声，吓得他一大跳，那这个就是你修这些呢，要有会有这种心理的这个准备，方法要正确，态度啦、心态啊方面，不然呢，你会出状况。可能这个题目今天也没什么好问了、啊，因为大家还是蛮陌生的，这个修也没修过，想也没想过啊。那么原来是这样的这个修法，现在听的话呢，可能也有些想要，本来以前说哎呀，我试试看这个，听得蛮不错的，可能听的时候呢，在打退堂鼓了啊。这个是不容易修，因为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比方说你即使看照片的话。那个印象也不是很深刻了。 那修白骨观看照片 也不像你真正的看的那么清楚，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三十二分身也是一样，比如说观那个器官，那你现在你可以去那个看看那个解剖的那个书啊，不是有拍那个照片出来了，那你真正看那个照片，你真的看那个比如说那个心脏，真的一个心脏放在你人的心脏放在你前面，跟你看照片的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感受那种完全不同。因为我本身就有这样的经验啊，以前看照片看得很多嘛，啊，直到真正的有一天真正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那器官的时候不一样，而且如果你可以去摸的话又不一样。那你毕竟你的这个偏着相不是很深刻。那你偏着相不是很深刻的时候，你的取向不是很清楚，你取向不清楚的时候，你的定比较不容易培养起来。哎，这个是一个介绍了，我现在还是建议修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些方法。 因为有人在修，因为我们有 师 兄在修。 对，说刚才说是最好。要有老师，不要是看看一些书呢自己去修。如果修的不是很深的话，倒无所谓。如果是修的很专注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如果方法掌握不正确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当然看你的程度了，比如说好像昨天我们讲的那个三十二分身啊。你修的话，你不是要达到禅定，你不要要求这么高啊，你是想要说我要 用这个方法来减轻我对我圣洁执着，对他人圣洁执着，这个还可以有帮助的。就是看看这照片之后呢，然后虽然这个取向不是说很深刻，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这样练习之后啊，你对这方面执着会减轻。禅修就是主要是修心嘛，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心神或者是心识，啊，这方面是很微细的，很小心的。你身体修不好，修坏最多，哎呀，这边痛那边痛啊。那你修了，修这个心修不好的话，修到短路的话，那个这个这问题大了。哎，最好不要说什么，即使是这个修这种禅法，这个寺里出这个禅法，其实也要有老师的。你自己修跟老师有老师指导不一样。可能有些不晓得，你们有些可能也试过，开始的时候自己修啊，看看书自己去学，那你做来做去的都是很多都是卡在那边的，都没有进展的，而且有很多时候知见上面错误。本来这个不是修这个四念处的目的，可是他就以为是这样，所以越修那执着就越多。也是静坐，你看我们说禅修或者静坐啊，禅修来说，为什么我们修禅要禅修啦？就是因为我们要去除贪嗔痴啦，是不是？要减轻我们的贪嗔痴啊，去除贪痴啊。可能你们没有见过啊，在禅堂里面也有打架的，也有吵架，也有打架的事情发生的。可能你们没有见过，真正的那些禅堂啊，他们坐了很久的，也会有这样。为什么呢？本来静坐就是要去除贪嗔痴啊，为什么？本来我们一想，哎呀，住在禅堂里面的一定是心很平静。没有愤怒心，为什么还有时常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这是因为态度上面的错误。比如说刚才说了，禅修本身来到我们修四念处的，就是说要目的要减轻去除贪嗔痴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每次静坐的时候，你都想到我要达到禅定，我要看到光，我要看到禅相，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心要清安，我要这个那个，这个是什么？贪，这是贪。每次静坐你都加入那个贪，那你坐的时候达不到，没有清安，看不到禅相，看不到那个天人啊，看不到什么，这时候你就什么呢？生气，对不对？我坐那么久都没看不到一些东西了，生气。这个时候生气，你生气在谁的身上？发泄在外面。只要旁边有人走过，你说这个人破坏我的静坐，我本来可以进入禅定的，你走过的话呢，声音影响到我啊，砰砰一声就听到了。或者呢，有个人不小心放屁，哎呀，这个人他破坏我，本来不放屁的话我可以进入禅定的啊，这是什么？生气了，把你压迫的爆发出来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方法可能没错，就是他要求追求方面错误。每次静坐是说减少贪嗔痴，可能每次静坐有这样的祈求的话，就是每次你静坐就加重你的贪嗔痴下去。所以这个要检查你的这个心态，所以这个态度，你这个目的要很清楚，要掌握那个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要禅修，为了什么，所以要抓紧这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走。你目标不清楚的话，就会产生这些现象。听人家说哇，这个很好，那个很好，你不断地去追求，以为通过静坐就可以追求这些东西。有些人说你们听说过静坐可以走火入魔啊，对不对？有些人说不明白，说啊，你来静坐啊，不可以啊，那你走火入魔啊。这个走火入魔是什么呢？就是知见上面的错误。有些静坐是想到通过静坐要 达到什么感应啊，什么东西啦、啊，这样啊，这就是问题来自这里的。因为禅修本身，方法它只是一个方法而已，就好像说，这方法就好像是一辆车，车的作用是什么呢？车的作用是载我们从这个地点到那个地点去嘛，这是车的功能在那边。那你要这辆车从这里，从这里南投去到台北，那这个方向是不是由司机来掌握的、啊？对不对？如果你搞方向搞错了，你本来要去台北，你去到高雄，那你骂这辆车，为什么你把我载到来高雄？这个不是车的错误啊，是那个你的错误啊，你方向都搞不清楚，是吧？所以就去到另外一个方向。同样的，这个禅修也是一样，这个方法是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啊，方向怎么样是由你自己来设，然后你定下那个方向。所以师禅要检查自己的禅修的动机态度，那是否正确吗？因为有时候会偏的啊，有时候尤其是在禅修之后，如果稍微有进展的时候，有些好的进展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为什么说佛陀说乐受苦受，你要去观它，要觉照它。如果好的禅修你不觉照的话呢，有时候你会偏掉了，因为你执着这方面会走偏了，偏了你也是不知道的。那没有问题，我们今晚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休息，然后再继续静坐。